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22课，请朋友们把书翻到第290页。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王璐老师。 Hello everyone, I'm 王璐。 在 Section C 也就是第三部分这个环节呢，我们这本书通常都是一段对话。那我不知道王老师，大家在学习对话和学习课文的时候需要什么样不同的方法呢？ 那么在学习这个对话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把对话双方所用的句子要熟练的背诵，熟练的朗读。那么在学习课文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记一些关键的句型，因为在课文中的很多句子并不经常使用在我们的口语中，所以大家想提高英语口语，在对话的过程中一定要尽量使用我们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中的很多句子，也就是固定表达方式，这个对于大家英语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段对话有的地方还是蛮长的啊。好，现在来看一下需要大家今天掌握的 words and expressions。 第一个词，推荐， recommend。 我们常用的句型是 recommen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例如I recommend Miss Zhou to travel in 云南。我建议周老师去云南旅游。那我建议她今天唱卡拉 OK， 我就可以说 I recommend her to go to KTV。 那么大家要经常推荐别人进行一些身心的放松活动。另外，很多听众有可能是我们的大学生或者是高中生，有出国的一些渴求。那么要出国的过程中必须需要你 professor 的推荐信。那么推荐信英文是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R-E-C-O-M-M-E-N-D-A-T-I-O-N, Recommendation,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推荐信。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大家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您的朋友和邻居。 那就是 Recommend our program to your friends and your neighbors, 让更多的人都能够享受到英语学习的乐趣。现在是一个节能减排的时代，所以千万不要浪费，浪费 waste。 那我们常用的是你在浪费时间， you are wasting your time， 你在浪费金钱， you are wasting your money。 那么如果名词词组就是 a waste of time， a waste of money。 So as young people we shouldn't waste our time， 作为年轻人千万不要虚度光阴， 同时也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接下来一个词，质量， quality， 一定要注意发音。很多听众有可能以前听过这样的声音 quality， 但实际上少发了一个 w 的声音，它标准的发音是 quality， 所以不正确的发音一定要避免。 avoid 这个单词是经常使用在 doing 前面， avoid doing something， 我们要避开做某事。例如我们不应该发出噪音， we should avoid making a noise。 报纸呢有时候会分为日报和周报，日报 daily。那么大家有几个词关于报纸的是必须要了解的，就是它的发行时间，daily 代表每天的，另外一种是 weekly 每周的， W-E-E-K-L-Y， bi-weekly B-I-W-E-E-K-L-Y， 双周的 monthly M-O-N-T-H-L-Y， 叫单月的，每月的，还有一个是 bi-monthly 叫双月的， B-I-M-O-N-T-H-L-Y， 最后一个是每年的Annual, A-N-N-U-A-L， 一共有这么多单词， Daily, Weekly, Bi-weekly, Monthly, Bi-monthly, Annual。 报纸的头版头条通常都是指当日的主要的消息，主要的 Major。 那么例如旅游业是当地的主要经济来源，那就可以说 Tourism is the major economic source of the city. 那么另外 major 是指大学生的一个专业，例如 What's your major? My major is. 我的专业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单词，主要的做名词代表专业，它的反义词是 minor, M-I-N-O-R, minor。那么大家去西方国家留学就会发现 major 是你主修的， minor 是辅修的专业。例如我呢， My major is English and my minor is education。 报纸消息的来源应该保证是可靠的，可靠的， Reliable, Reliable。 这个单词来自于动词 rely, R-E-L-Y。 那么依赖某人， rely on somebody， 也可以说 depend on somebody，但在抽象意义的时候我们经常使用 rely on， 例如 We can rely on ourselves， 我们可以依靠自己。 We shouldn't rely on our parents， 不应该依赖父母。 本地的报纸通常反映的是本地的生活反应， reflect， reflect。 Well, the news reflects the facts， 那么新闻能够反映事实。 共产党人， Communist, Communist， 它的名词共产主义 Communism， 把最后的字母改成 M。 接下来一个词，表达，表示， Express, Express。 例如 Music can express our feelings， 音乐可以表达我们的感受。 We can express our ideas， 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那么它的名词是 expression， 后面直接加上 ion， 例如 I can see your expression， 我可以看到你脸上的表情。 表达思想也可以表达观点，观点， point of view， point of view， view， view。 那么例如我们还有一个观点用 opinion， O-P-I-N-I-O-N， view， opinion。 机关报，报刊， organ, organ， 这个单词常用的意思指的是器官。那么在使用形容词的时候，要在后面加一个 IC, organic, O-R-G-A-N-I-C， 我们叫有机的。例如，我们应该多吃一些有机的蔬菜 ，organic vegetables。那么周老师是不是经常买蔬菜的时候买的是 organic vegetables？ 比如说，我经常到这个农家院去购买那个柴鸡蛋。 嗯，这种就是 organic eggs， 属于有机的鸡蛋。 It's going to be beneficial to your health。 各位听众如果看到周老师会发现他非常的苗条， keep fit， 那么身材非常好。 好，接下来我们来学课文。今天课文的题目是 newspaper， 报纸。 I wonder what newspaper you'd recommend。 嗯，那么 A， 他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 I wonder 就代表 I don't know。I don't know what newspaper you'd recommend。 这个地方的 the apostrophe d， 也就是撇 d， 代表的是 would， 真的不太清楚你会推荐什么样的报纸。要注意我们有一个宾语从句， I wonder 后面跟的是 what newspaper， 那么是什么样的报纸，后面要用正常的语序 you would recommend， 那么简称为 I wonder what newspaper you'd recommend。那么各位听众同时请注意一下， I wonder 代表一个非常委婉的语气，不要直接说 tell me， let me know， 这样显得比较粗鲁没有礼貌。 You shouldn't waste your time with low quality papers like the Mirror and the Sun. I'd advise you to avoid the London evening dailies like the Evening News. You'd better stick to the major national dailies, papers like the Times and the Guardians. Generally, their contents are reliable and their language is the best of all our newspapers. They reflect the daily life in this country in so many ways. You certainly profit from the language they use. 那么看来 B 是一个非常了解报纸的一个人物。 You shouldn't waste your time with low quality papers like the Mirror and the Sun. 那么 B 的建议是你不应该浪费自己的时间读这样的报纸， low quality papers， 那么叫低质量的或者不太好的报纸， like， 例如他后面举了例子， I'd advise you to avoid London evening dailies like Evening News。 那么他还推荐他 Advise somebody to do， 建议某人做某事。那建议他怎样呢？ Avoid 避开 The London Evening Dailies， 建议他不要读伦敦的每日晚报。 Like 例如 You'd better stick to the major national dailies。 You'd better 这个地方相对来说不是很有礼貌，我们最好把它改成 You should stick toOr it's better for you to stick to. 那么最好主要看 the major national dailies, 主要的国家日报，比如 papers like 这样的报纸。Generally, 一般来说 their contents are reliable, 他们的内容是比较值得信赖的 and their language is the best of all our newspapers. 那么就是代表他们的信息来源，我们也可以说 source of information is reliable。Their language 用的语言 is the best of all our newspapers， 是所有报纸中最好的 the best of。 They reflect the daily life， 他们反映了每天的生活 in this country， 是在这个国家的生活 in so many ways， 代表用这么多的方式，以这么多的方面，我们也可以改成 from these aspects 或者叫 from all aspectsASPECTS， 从各种方面来说。 You certainly profit from the language they use， 大家注意一下固定搭配， profit from 也可以改成 benefit from， 受益于某样东西。 Can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the Morning Star? It claims to be a communist newspaper, doesn't it? OK，那么这里大家要学会一个句型 Can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非常委婉的说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什么事情呢？例如周老师，您能给我讲一下关于您自己的事情吗？我的问题是 Can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self， 能给我谈谈你的家乡吗？ Can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 hometown， 能给我讲讲这个城市吗？ Can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the city， 那么要注意这个固定句型。另外It claims to be 叫据说或者是宣称，我们也要 用到这个词组。 The Morning Star expresses the view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From a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The Worker is a suitable paper for you. It's the orga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Britain. 那么大家在这个段落中可以见到 expresses the views of 表达了某人的观点，例如这篇文章反映了我们的观点 This article expresses the views of us。 另外从某一观点来看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omebody， 我们要注意的是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omebody， 例如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us， 从我们的观点看来。第三个要记住的句型就是 Be a suitable paper for you， 对某人来说是比较恰当的一个什么东西，例如Cycling is a suitable exercise for you. 骑自行车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健身运动。那么如果现在周老师，因为您的体型非常好，我推荐您做瑜伽，那就会说 Yoga is a suitable exercise for you. 要注意，对某人来说是合适的，非常委婉的用语。另外我们要注意的一个句型是 Be sympathetic to somebody， 代表对某人表示同情，例如We should be sympathetic to animals. 我们应该同情动物。我们应该同情流浪的猫狗。也可以说 We should be sympathetic to wild cats and dogs. 代表对什么同情。 哎，王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们通常会说对谁谁谁有好处。那我可以说 It's good for you 吗？ 可以，我们常见的是例如 Vegetables are good for you， 那么这种东西对你，蔬菜是对你有好处的。那么 be good for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句型，代表对某人有好处。另外一个是西方人他在表达一些情感的时候常说鼓着掌，说着 good for you good for you， 代表是 good job good job， 对别人进行鼓励。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注意，例如周老师今天穿着 sweater 毛衣，我就会说一下 Oh, your sweater looks good on you， 看起来太棒了，就代表您带这个穿这个恰恰合适。 某一件衣服比较适合某人， It looks good